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巴沙尔·阿萨德18号致电给敬爱的金正恩同志，表示祝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交50周年。电文指出，以阿拉伯叙利亚人民和总统的名义，向金正恩同志和友好的朝鲜人民致以由衷的最热烈的祝贺。经过两国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，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，双边友好合作关系通过各个领域都得到了令人非常满意的发展。贺电表示，相信两国之间的历史性友好纽带将本着重视相互尊重、平等和维护全人类利益的国与国之间合作和团结的原则不断巩固。